大佛顶如来密恩，修正了二支菩萨万行手灵严经。大和尚慈悲，诸位班首师父，诸位法师慈悲，各位善信欢喜。咁啊，本人今日就系应山上大众嘅邀请，在此宝莲禅寺嘅法堂，宣讲此一部《大佛顶如来密恩修正了义诸菩萨万行首灵严经》，彼此共结善缘，同结圣恩。咁啊，现在就系依照严守国师十门演义嘅解释此经。所谓十门演义者，第一系教起因缘，第二系藏教所摄，第三是义理浅深，第四是教所慧基，第五是能传教体，第六是中趣通局，第七是修正佳次，第八步履品会，第九是总释名题，第十是别解文义。咁所谓教起因缘，在《大智度论》里面讲，他为如来以无量的因缘摄摩诃波耶波罗蜜。咁佛摄波耶既有无量因缘而摄啊，咁啊多知摄其他诸经也有其因缘。因为世间上无论任何一件事情，大嘅如国家社会，小嘅日常生活，皆有因缘，方能成就。咁何况啊，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系为天中之天，系为圣中之圣啊，系最尊无极。所谓言不虚发，系动必有由。非大因缘就不说此经啊。所以最先就系明呢个教起嘅因缘。咁佛所说教系无量无边，但系总唔超出个三藏十二分教。咁就不知此经啊，在呢个三藏之中属于何藏所摄，在呢个十二分教之中属于何教所修。所以其次就要明呢个藏教所摄。三藏十二部是属于能传的文字，但是所传的道理啊，就有大小权势，顿现天元。咁啊，现今系不知此经所传属于系大乘法，抑或咧系小乘法。所以第三就要明呢个义理嘅浅深。咁我哋既然知道此经权理是甚深微妙，但是不知道啊，需要何种的根基先至可以接受这个大法。所以第四就是明啊教所慧基。咁我哋明白佛所说个顿渐之法，乃是广地众基，但不知此经啊以何为教理。所以第五啊，就要明呢个能传嘅教体。咁啊，前嘅义理属于呢个天然嘅理性啊，但系必定要假呢个修行之功，然后先至可以显示。咁啊，既然我哋明白人人本具有呢个天然嘅理性啊，咁我哋应该咧就要切实去修行，然后先至可以显示。所以第六要明呢个中趣通局。咁啊，虽然知道修行系有水，修行系有路，但系唔知道此一部经在呢个修行过程之中有若干嘅位置，所以第七就要明 这个修正的阶次。那么我们虽然明白修行之中这个位次的浅深不同，但是知道本经是有多少个部类，有品会的若干，所以第八就要明这个部类品会。那么本经的经题是唯一经之种，那么全经的重要道理都涉在一个经题之中。若是我们明白一经的总题，那么一经的要义自然呢是了然于心，所以第九就要总释灵题。那么经题的总义我们虽然明白，但是经中文言繁多，义理浩瀚，所以入文之后一字一句一章乃至一段都有它重要的道理，我们很需要来到加以解释，然后才明白。所以第十呢就是随文解义。那么以上就是次第十门生起，那么向下就是将此这个十门呢来到详细是解释。那么第一就是教起因缘，就是说明此一部《大佛顶首灵言经》所谓发起的因缘。那么教起因缘，所谓教者就是有通亦都有别，在通这方面来讲，凡是佛所开示所有的化度众生通明为的教。那么不单佛金口所说明知为教，就是佛的行来遵旨，抚养屈身，放光动地，轻害残子，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属于说教。例金刚经我们通常知道是有三十二份，在第一份之中释迦牟尼佛着衣持钵入舍卫诞成乞食，咁乞完食啦，翻到奇门精舍食饭，咁食完饭收衣钵洗足以敷座而坐就将全部金刚经已经是交代清楚说得呢是明明白白，但是唯不了者先至有其他的三十一份的文字。那么亦都证明佛呢不单是金口所说，属于是教导他一举手一合足一言一行都是做我们的模范，那就名为叫做教。那么因缘亦有通别，那么现在我们就先讲个通因缘，然后先讲别因缘。那么通因缘通常讲是有五种第一种是叫做法应已故，就是此个大法本来是如是，所谓三世诸佛出现于世皆以此无上的妙法来开示众生，主要就是令众生悟此大法是同修同证。所以《法华经》里面讲他说诸佛世尊唯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那么又说他说我本立誓愿是欲令一切众是如我等无缘，如我的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又说诸佛本誓愿我所行佛道，普欲令众生亦同得此道。那么证明十方三世诸佛出世都是以此的大法来到化度众生，所以名为叫做法应已。第二叫做酬宿因，凡是佛说法都是酬答 他自己因中宿世行菩萨道啊，发现度众生的因缘，因为十方三世之佛，他因中发心之时，亦是从这个凡夫位中的发心，由于这个善根宿直之故，他能够直意佛出世啊，咁啊亲近佛，闻佛开示，因此个发菩提心，修菩提行，行菩萨道。咁啊，但系佢所发嘅菩提心咧，就系、是、不出四云誓愿啊，所谓众生无边誓愿道，系烦恼无尽誓愿断，系法门无量誓愿学啊，系佛道无上誓愿成。咁啊，虽然佢初发心就发呢个度众生愿，可是由于初发心故，是有心无力啊！佢在发愿之后，只能随分随力咧嚟到度众生。咁啊，现在已经咧系成佛，所谓因缘果满啊，成就无上菩提。咁啊，从体起用，妙力无边，咁啊，正好咧广度众生，以求啊速生所发众生无边誓愿道的大愿。所以凡是佛出世有所说法，不理所说是大乘法亦或小乘法，都是为度众生，亦都是求他速世行菩萨道，发众生无边誓愿道这种的心愿。第三是他的顺机感故，佛所说法虽然是酬答他宿生初发心时所发这个度众生的心愿，但是机缘无量啊，众生的根性是大小不同。那么同时众生虽然是有佛性，可是他未来已久，各个极意不同，所以根本有大小烦恼啊，亦都有口薄的不同。若烦恼口者，那么根性暗钝啊；若是烦恼薄者，那么根性就略为猛利。那么佛出世，既然为度众生，为众生说法，所以除这个大根性者为他说大法，若是小根性者就为他说小法，是随顺众生机情而说，就名为叫做顺机感。第四是叫做利今后故，佛每一会说法可以令当时得益，就名为叫做利于今。灭道之后，诸菩萨结集经典，流通未来，使到末世众生有因缘，咁啊读经研究经典，明白佛理，然后依靠起行，亦得解脱啊，名为叫做利益于后。咁啊，在古经阿难尊者同埋法会大众啊，咁啊，闻佛开示，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之时，得到开圆顿解，大彻大悟。咁啊，各国自知心遍十方，见十方空，即如观手中所持业物。又或悟知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心经片缘含果十开，了然自知获本妙心，常住不灭。又话不力生其获法身。咁啊，乃至到文殊师利菩萨说完呢个圆通计之后啊，就有十行罗刹咁多个众生咧，系得到呢个法眼净啊，名为叫做利于今，就系利于佛啊。 说法的当时，而大众亲近法所得的好处。咁啊，最后本经作个流通分中，经文讲啊，佢佛力到后，佢若有众生人能诵此经，能持此咒，而我广说的穷劫尽，依我教言的如教行道，即知菩提，无知佛小，就名为利益于后。咁啊，所佛说法都系利益于当时。亦都利于呢个末世嘅众生，名为即是利今后啊。咁啊，第五系叫做自重病。咁啊，说明佛咧说法嘅目的系为乜事呢？就系、是、对治啊我哋众生种种嘅毛病。咁啊，众生系有两种生，咁啊一种就系由呢个父母所生啊呢、这个色身。我哋每一个人嘅肉体啊，系由呢个父母生出嚟嘅。咁啊，第二就系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而《金刚经》所讲，话事法平等，都无有高下。咁啊，此个平等嘅天然妙理啊，就系属于我哋天然本具嘅法身。咁啊，呢两种身啊，即系不论系肉体嘅色身。以及我哋天然本具嘅法身，呢两种身都有种种嘅毛病。若是话呢个色身嘅毛病，咁就四大不调啊。咁啊，最少嘅泥伤风咳嗽，咁啊，世间嘅医药咧就可以疗治。但我哋法身嘅毛病啊，就属于呢个心病啦。心病咧就有两种，咁啊一种咧叫做根本无明啊，一种咧就叫做知末无明。咁啊，若是话根本无明，就系、是、出世圣人嘅毛病，就是、由于佢不了达呢个万法唯心，佢修行之时，佢见有呢个生死可料啊，咁啊即使佢日后证到无上菩提。他亦都见得盘可证啊！他断烦恼之时，他见有烦恼可断，咁啊日后升菩提啊，亦有呢个菩提可得，他得了自性本来清净，咁就叫做根本无明。咁啊，若是话知末无明，就系、是、我哋一般众生个烦恼病啊，佢执着现前呢个色身。是为实我执着这个身外的所受用为实我所，那叫做知末无明。我们三界的众生是具足根本知末两种无明，但是出世的三定圣人啊，他虽然已经呢断了这个见思烦恼，出咗呢个三界嘅生死，再不来三界入呢个父母胞胎，佢就冇咗呢个知末无明，但系仍然啊有嘅出世嘅根本无明。咁啊呢两种嘅无明病啊，就唔系世间呢个医生以共呢佢嘅医力所能疗。自得到，咁咪一定要我哋嘅教主，咁释迦牟尼佛啦，佢系无上嘅大医王，先至可以疗治啊我哋众生啊呢个根本知末呢个两种无明，因为佛属于大医王啊，佛所说嘅三藏十二部经。就是唯一部大药书、大医书，我们一切众生啊，都是病人啊。咁啊，佛所说的教法，这个药书之中咧，就具有呢个能治以及所治。咁啊，所治呢方面就是有呢个病源啊，咁啊，亦有呢个病状。病源就属于呢个烦恼执世啊。由呢个烦恼习气招感啊， 这个虎帝生死的病状，那么这两种都是药书里面所治的过患，但是能治的就是道帝，那么略则界定为三十七道品，广则无量法门，都是属于治病的道帝。那么例如经中讲，那么一切法门无尽海，此个无尽海的法门呢，都是为对治我们众生这个无力的烦恼病呢，一剂无上的妙药。那么药就是人天众生以及这个出世的三圣权人，依佛所说的道帝切实修行，就可以渐渐破除根本而共知末这两种的无明，知道他的法身健康。就好像一个有病的人，他服药之后身体就可以复原，就能为国家社会作福利的事业。若是我们一个修行者依佛的教法道帝的修行，那么破尽根本知末两种的烦恼，我们这个法身健康成无上菩提咁，然后尽未来际十方世界普皆饶益一切众生。咁以上咧呢、这个五种因缘系通一代时间，所以名为叫做通因缘。咁若是话别因缘咧，就系每一部经个发起唔同，咁就名为叫做别，即系个别而论啦。咁若是论我哋指一本大佛顶首楞严经咧，咁发起嘅因缘咧就略有十种。第一咧，为迷呢个真圣者故而说；第二系为呢个俗妄执者；第三系为呢个背真因者；第四系为呢个乖真修者；第五系为呢个惑多闻者。第六是为这个媒本行者，第七是为这个众恶执者，第八是为这个顺劣执者，第九是为这个迷漏无闻，第十就为这个顺邪执者而说。现在第一种为迷真圣者说，那么迷就是迷见，真性呢就是我们众生本有这个真如佛性，那么此个真如佛性本不生灭，常乐我净，所谓大安乐、大自在、大解脱、大智慧光明，十方诸佛由修德之故正此真性，所以自受用是常乐我净，而众生迷此真性，所以不得受用，反受业老无边、痛苦逼迫、六道轮回生死轮转，所以十方诸佛咁嘅成就无上菩提之后佢就回观众生有此真性与自己所证的是无异无别，由于迷所以不能显示，因此佛呢就起大慈悲，动大哀怜，除流九界，非生是生，入生死中，为诸众生是说其本有，令一切众生自悟自证，同于诸佛。所以本经的经文里面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那么阿难尊者自己亦都说，他说不如接服就梭皮罗咒，他为彼所转就力以临舍，当由不知真真所伪。他又说，他说我等今者意象所持，都良由不知直常心性， 始终这三段经文一共呢是有三句不知，咁啊呢个不知呢两个字呢就即是系迷，咁啊不知常住真心，不知真世所伪啊，不知直常心性，就即是呢系迷真性啦。咁啊经中又说，佢用失真性颠倒行事，又话云何语等为失本妙圆妙明心。保明妙性，咁啊呢两段经文呢共有啊两个遗失，咁啊遗失就即是系迷啊，咁啊迷失呢个真性，迷失呢个本妙圆妙明心，咁啊即是咧系迷真性咧，咁啊经中又讲，佢话如虽思误本觉妙明，就正非因缘。非自然性，既由未明而是各缘啊，非和合生及不和合。咁啊又说，如未明一切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眼望清相，即正称为妙明体。又话不能知生灭去落，本如来藏。咁啊始终咧两段所谓明，就加咗啊所谓殊不能知。咁啊，未明与共不能知啊，都系迷嘅意思。不明自己嘅本性，就属于咧迷失自己嘅本性。